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大型多人精品有声剧《开封志怪》，作者尾鱼，主播青灵，小编 C， 喜马拉雅四喜团子出品。 片刻之间，街头街尾两起盗案，若是一般的毛贼得了手逃为上策，哪儿还敢原地单留，更何况官差都到了，如此看来不是普通人物，并且必然还没有走远。展昭低声向公孙策道： 公孙先生稍坐，展某去去就来。 他急步下楼，左右看了一回，不动声色汇入人流之中，且走且停，看似魂不惊意，但目光如炬，几乎不曾放过左近任何一个人，哪怕是背影。来了，太白酒坊门口，新酒到店，一脸富态的老板正笑呵呵地检视伙计卸货，浑然没有留意到有一只手正迅速探向他腰间挂着的羊脂白玉环。展昭急掠过去，与布庄老板擦身而过，在那只贼手触到玉环之前，迅速攥住那人手腕，往边上一带。那无知无觉的老板竟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不悦地掸掸肩膀嘀咕说： 哎，怎么撞人呢？ 入手柔软，纤弱无骨，是个姑娘家。再低头看那容貌，展昭忽的脑子一懵，迅速撒手。 这是 背倚青石炕，细流绕柳腰，非是主人饮，不过端木桥。 这不是那个洗花流的门主端木姑娘吗？ 端木翠皱着眉头，揉揉手腕，又不悦地看了他一眼。这姑娘满门的怪力乱神，展昭不想跟她太多牵扯。 端木姑娘这是？ 展昭，洗花流的事用不着一件件跟你解释吧？当然不用，展昭小心求证了一下。 是才这条街上那些盗案都是姑娘所为？ 嗯呢。 都跟精怪有关？ 不然呢？ 如此便好，确认就行。展昭侧身给端木翠让开了一条道，很是客气。 是展某唐突了，端木姑娘走好。 回到楼上，茶水上温，公孙策抛来一个欲问又止的疑惑眼神。展昭轻呷一口茶。 洗花柳，这样啊？ 公孙策顿时没了好奇心。 来来来，喝茶，继续喝茶。 茶不错，入口生津，但街面上传来的越来越嘈杂的人声，还是让展昭心中生出一丝疑窦来。 即便是收服精怪，跟偷盗财物有必然的关系吗？ 晚上，展昭向今日负责巡差的张龙查问，才知道一日之内，那条街上盗案竟有数十起，手法奇快，让人防不胜防。苦主也参差有别，有富的流油的，也有穷的冒泡的，简直像是沿街扫荡。不明就里的张龙愤愤道： 展大哥，你知道吗？连黄四婆婆的棺材本都被掏了。 展昭心里咯噔一声。 黄四婆婆？ 这黄四婆婆展昭认识，是附近的一个乞婆，常见她沿街乞讨，晚上便在破庙栖身。展昭和开封府里的人时常接济她。黄四婆婆把讨到的每一文钱都缝在贴身的衣袋里。有一次展昭问她，这钱攒起来做什么用啊？黄四婆婆却回答： 展大人啊，你不知道，我们老家有个说法，人死了一定要体体面面用棺材收葬，这样来世再投胎会有副好身板。倘若只是尾席一卷，你想啊，那尾席头尾漏风，阴间的风可凉了，来世投胎要么呀得头疼病，要么腿上有病，哎呦，那可不划算。 说完了絮絮念叨： 留着钱呀，可得攒一副好棺材。 所以黄四婆婆攒的是真真正正的棺材本。展昭心中生出反感来。 端木姑娘这次来，未免有些过分了。收妖便收妖，何必祈求？ 思来想去，还是决定去找端木翠问个清楚。开封城外，西郊十里，端木姑娘大概是已经歇息了。其实时候还早，端木草庐却已经漆黑一片。展昭在桥头踟蹰数次， 要么明日再来。 转身想走，然后忽然一阵窸窣，展昭猛然回头，一声断喝：“ 谁？” 似乎只是处草丛，无声无息。若是常人，可能笑笑便罢，但展昭不同，他相信自己的眼睛。方才那草丛里确实有微影晃动。他晃亮火折子，伸手想去拨开草尖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对面的草庐忽然掌灯，他听到端木翠的声音：“ 谁？” 看来是被他先问的那声“谁”给惊动了。展昭冲着那边拱手：“ 开封府展昭，有事求见端木姑娘。”“ 过来吧。” 既是得了主人首肯，也就等同于主人瘾了。展昭吁一口气，信步上桥。身后那处草丛晃了几晃，咕噜噜滚出一只青花瓷碗。这青花瓷碗小细胳膊小细腿，心有余悸地说：“ 哦，好险，我还以为是玩招来了呢。” 展昭很讲礼数，进了屋先向端木翠道歉：“ 打扰姑娘休息，展某很是过意不去。”“ 没关系，反正我也还没睡。”“ 没睡？那刚刚整个草庐还黑灯瞎火的，你在干什么？”“ 绣花啊。”“ 绣花？” 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，展昭注意到屋里的绣架，数十根拖着五彩丝线斜插在布面上的银针，绣图只起了个轮廓，绣的似乎是蝶舞莺飞，春色满园。“ 端木姑娘可真是颇具闲情雅趣啊。” 展昭说场面话：“ 混口饭吃罢了。”“ 混口饭吃？怎么有些听不懂呢？要绣成此图，须得耗费不少时日吧？”“ 用不着。” 端木翠可不跟他转文。说话间，向着那绣架方向扬起双手，啪啪啪轻拍三下，顷刻间绣面上银光闪动，又如彩雾氤氲。展昭定神去看，才发现那数十枚银针正带着彩线迅速穿插，进退有度，针脚细腻，不到一盏茶功夫刺绣已成。展昭想夸他的场面话，刹那间憋了回去：“ 这哪是你的功劳，连苦劳都没有吧？都是不知哪来的真经现怪在忙活。” 他却像是完成了大工程，把绣布从绣架上收起，对叠再对叠，自言自语：“ 哎，又可换一笔银钱喽。”“ 细花流还要自己挣钱？”“ 那是自然，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出力挣钱，这不是你们人间的规则吗？我们细花流入乡也得随俗的。”“ 不对不对，有什么地方不对劲？”“其实端木姑娘颇具法力，探囊取财易如反掌啊。”“ 你是说偷吗？”展护卫，这像是开封府的带刀护卫说出来的话吗？叫我大哥知道还不打死我。 那姑娘今日在开封府附近连做数十起盗案。 展昭，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说。我今天一天都没出过端木草庐，什么时候去了开封府附近呢？ 展某亲眼看到。 人有相似，展护卫是眼花了吧？ 但那姑娘的长相穿着确实跟端木姑娘一模一样啊。 展昭硬着头皮实话实说，同时暗暗做好撤退的准备。 万一这端木姑娘不是个好说话的主儿，恼怒起来尽管激动，那可是要人命的。 谁成想端木翠忽然不说话了，他修眉微蹙问他， 真的跟我一模一样？ 一模一样。 端木翠双眸之上渐渐晕上晕色，两手渐渐攥紧，那叠好的布匹在他掌中渐渐拧皱。 有点不妙啊，这姑娘像是生气了。 果然下一刹那，端木翠两手一分，布帛居然撕裂成无数碎片，有那么一瞬间，蝶舞莺飞，花瓣与碎布齐落，落地即无，鼻端还有淡淡的暗香。端木翠咬牙切齿， 哼，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连我西花流都敢冒充。 嘿，合着是李逵撞上李鬼了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